低互播全面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出境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现在开始，我是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带来通过本节目首发的歌曲，特别邀请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女孩为大家带去祝福，何静，太爱太爱你。 怎么个念个啥别啥还看了看乐得说我立着那里那个真的歌 这份爱相随，希望我在你的身旁，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何静呢，在经历一场大病，心怀感恩，写下这首《太爱太爱你》啊，这是全中国强力首播。那接下来进入到一周音乐大事记，要为各位带来历年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首先是2015年12月4号，杨培安《不属于我的世界》，在这张专辑用到了前所未有的灰色调，将杨培安心中的那份幽暗纠结的情绪释放出来，将悲苦痛的情绪拿来分享，这也是和他之前高亢励志的音乐定位背道而驰的专辑啊。冷耳光啊， 指尖弹轮回一夜难解的寂寞，沉默的伤悲互相僵持多幽默，头发是谁该喊停这一场战火，是不是彼此给的自由变成背叛的借口，我已经很难妥协，很难原谅，想被谁闪亮的光，让心发亮脸发烫，羞耻难当， 要不要撂一句狠话，自尊留下爱留不下就

漫漫长呀，时光比较漂亮，一见青草方看不尽人茫茫，等不来的秋凉为谁唱，九月的穿仓穿过深空荡荡，岁月穿过了墙没发出声响，随风出发流水不认识家，等你回到天涯我已长大，别来无恙不凋谢的梦想，过了这座山 2008年的12月5号，满文军呢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彼岸》，这张专辑为他赢得了那一年中国榜的最佳男歌手大奖。这首歌呢很好听，是中国榜的年度金曲《鸢尾花》，音乐人孟军凭借这首歌获得年度最佳编曲大奖。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年前2017年的12月5号，航盖乐队呢推出了专辑《故乡》。2016年的夏天，他们回到魂牵梦萦的草原，搭起了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开始以闭关的方式来创作。这张收录了6首蒙古族传统民歌，5首航盖乐队的原创歌曲，一切都指向他们的故乡和初心。我们来听这首原创的《探望慈母》。 아싱아들이덕치던흥야사아무리탄일혜를일대비삼을주사르바지여우다삼감부를리지대사린아들이덕치던흥야사산야와강힛혜일레비에이치민타아무한산바이노에이치위바이승하고르민익사마부후에에이치민타아무한산바이노에이치위바이승하고르민익사마부후에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备受瞩目的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上周末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启了全球首演，吸引了无数《乱世佳人》原著和电影的粉丝到场。剧中由百老汇音乐剧明星瑞秋扮演的斯嘉丽，不但扮相让大家眼前一亮，酷似电影版的费雯丽，唱功更是一流。瑞秋曾在百老汇版《剧院魅影》中担纲女主角克里斯汀的角色，但毋庸置疑，《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成为她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形象。这部剧将在北展剧场持续演出到12月9号，然后赴西安陕西大剧院演出2周，并作为上海的年末大戏，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3周。另外，在看过预演场后，哈尔滨大剧院也现场订购了1周的演出，作为春节前的压轴大戏，在哈尔滨演出。继续来看，昨天晚上北京歌剧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吴春燕在深圳保利剧院举办了新时代之歌独唱音乐会，伴着香港泛亚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吴春燕演唱了中外多种类型的作品，歌唱家莫华伦和歌手云飞、蒋敦豪担任演唱嘉宾。最后再来关注，受柏林艺术节之邀，上海昆剧团12月1号到2号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中国戏曲文化盛宴，首次在一个周末的时间内完整呈现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4本大戏《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以及最广为人知的《牡丹亭》，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德国柏林艺术节剧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相信出相遇那时的约定，yeah。 陶晶莹、方大同《示爱》。今年陶子姐呢主持了华歌榜之后重回歌手身份，和五年前一样，在2012年她担任了中歌榜台北群星演唱会的主持人，感受到了歌手们齐心协力的努力跟感动，让她有了重新唱歌的想法。加盟少城时代，在2013年12月6号推出了专辑《真的假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里面的《示爱》。你好，我是麒麟，这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为各位直播的中歌榜。2013年12月6号，周华健推出了专辑《江湖》，这也是他从他担任音乐总监的舞台剧《水浒108》当中吸取灵感，与作家张大春合作，完成了《侠义江湖》《快意恩仇》的概念专辑。我们来听周华健、张大春共同创作的这首歌《泼墨》。 葡萄美酒夜光杯，李白月长两锥，司马相如上灵烟，霍去病血染灰。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有棵树在那儿等着，它守着你和我的村落，站立成一个传说。山楂树开满了花，落在你羞涩脸颊。山楂树开满了花，我等你一句回答。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最后碎成粉末，也有你为我而活。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我就是不朽的。山楂树开满了花，像你在对我说话。山楂树开满了花，指引你带我回家。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 2010年12月6号，陈楚生当时在华谊音乐旗下发表了专辑《影之传说》，这个名字取自红白机时代非常风靡的电子游戏，是80后的集体的记忆。而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这其中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电影。刚才听到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宣传曲《山楂花》，也是那一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一周音乐大事记呢，接下来是12月8号，这张唱片发表在11年前，这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那个时候他还是备受瞩目的新生代的歌手，带着选秀的热度和实力哈，这样出现在大家的热盼的视野里面呢。这张 EP 呢为他量身定做，我们来听文雅作词的 Dear Jane 呢。满天的柳絮又带来了北京的春天，此刻你也许在成都吃一碗担担面呢。11年前的张靓颖。 满天的柳絮又带来了北京的春天，此刻你也许在成都吃一碗担担面。

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翻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想只是害怕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2010年的12月8号，真是林俊杰发表了他的概念自选集《他说》。除了将历年来写给女歌手的歌重新演唱之外，还邀请到了老乡好朋友孙燕姿来填词，推出了这首标题主打《他说》。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接下来要说到2004年的12月9号，许巍推出了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也为他赢得了这一年中歌网的年度最佳专辑大奖。其中的这首主打歌曾经被用作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作为时光记忆的一部分，也同时是每个人回顾那段岁月会想起来的旋律。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许巍，曾经的你。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等待。 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

全中国强力首播，今天第三天和大家见面，这是何静的全新的单曲，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一号推荐新歌，叫做《太爱太爱你》。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何静，太爱太爱你， 太爱太爱你呀。 新歌二号汪苏泷，不负。 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 新歌三号苏诗丁，心弦。新歌四号刘美玲，莫忘。 几番霜， 新歌五号杜德伟，起来。新歌六号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 新歌七号黄龄，钗头凤。 豪情风华为谁的。 新歌八号朱星东，留给了时间。 我对年少还有着贪恋。 新歌九号陈鸿宇，人在旅途。 千山万水脚。 新歌十号胡波涛，丑牛。 又何必装作只和白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接着下来呢，同样听两首曾经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两首歌呢都是来自同一部电视连续剧。婉约缱绻的歌词搭配大气又深情的旋律哈，这一年多他在 OST 呢这个攒足全力哈，要来拼一下。这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相当有烘托剧情、赚足眼泪的效果。汪苏泷，不负。 听一千次花开的声音，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思念阴霾了心的轨迹，风吹去繁华落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晴，再相遇不负卿。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生死一瞬咫尺天涯，我愿燃尽且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 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回到分开那一天，相思怎放下，错他，我愿燃尽一切，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原来深相遇不负时光。 两首歌都是之前的首播歌，都是歌手跟谭旋工作室的合作，也都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 OST。 这是新歌三号苏诗丁的片尾曲啊，叫做《心弦》。新歌四号作品同样是一首 OST 啊，有王铮亮担任原创音乐总监的《江夜》啊，这部网剧之前有古长安、红尘等多首歌曲上线。接下来听到的是《江夜》的这个莫珊珊人物主题曲，汪海涛作词，王铮亮作曲，刘美玲演唱的《莫忘》。 与君相逢，寒枝露正浓，心生欢喜，一眼应永恒。湖面秋风，浪尖侧影，借着诗与歌，托起冷冷的心声。我持有雨，我从书中来，红墙白雪，岁月满苍苔，与这边牵心怀，他从眉上我飘来，直到你走向城外。几番霜，几番雨，长风里的诗，用尘世的别颠倒。 baby all right， 跟烦恼拜拜，帮他买机票送到九霄云外，管他的身材管他的仪态， party 里面自由自在，不跳不爽快不爱不痛快，心玩起来才是笨蛋。 杜德伟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二十多年，你觉得他在音乐当中他有老去的感觉吗？他一直可以走在潮流的前面哈。Alex 全万数位上线的新专辑同名主打歌叫做《起来》，想起十几年前他有一张命名大胆的专辑要脱掉。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中国榜 Top 40、推荐的新歌。下面是正在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啊，里面的一首歌，这里面收录了多首各个年代的经典老歌。在片尾曲《我的爱对你说》上榜之后呢，好妹妹乐队带来了特别版的推广曲。这首歌呢是翻唱小柯的《日子》，本周六号推荐新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风吹着云儿散了，下雨的季节过了，花落的时候来了，想你的日子到了。邻家的枣又熟了，春天的燕子飞了，隔壁的姑娘哭了，为什么呀你，这又何必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飘着，这又是谁在没完没了地唱着？飞着，寂寞的人儿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随便的听听算了，想说的话也说了，想爱的人也爱了，何必苦苦的等呢？

中国歌曲，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梁心怡 Lara 最爱的痛。 你是我最爱的痛，可是我不懂。 第39位江美琪陀螺。 亲爱的你认为我是谁。 第38位魏晨红尘。 满年春天桃花香，借来桃花配酒尝。 第37位杜德伟再见录音。 我的好朋友。 第36位玲珑璇也很好。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 第35位段林希李斯丹妮时而。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 第34位光泽中毒。 为什么中毒的我爱得很值得。 第33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 32位郁可唯地平线。第31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新歌七号呢，同样又是一首 OST， 这是爱情轻喜剧啊，《一飞难求》的片头曲，黄龄演唱的《钗头凤》啊。这首歌呢，不仅有优质唱功的黄龄来担当演唱，作词和作曲人也都有着歌手的身份，作词人是崔恕，作曲人是雨田。我们来听《钗头凤》。 离愁才下眉头，别恨却又伤心头。重逢歌几许春秋，自古深情难相守。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红花醉柳。春如酒，人空守。回望无语泪先流，豪情风华为谁等？浮沉到头中一梦，昨夜星辰昨夜风，风起花落西青灯。为你唱首钗头凤，飞到深处起 着伸出的双手，从不曾为无趣的灵魂停留，放弃对爱的找寻和对生活的温柔。岁月是躲在你身后的小偷，盗走爱哭的眼，爱笑的脸孔，经历过就算无法拥有，是否就足够？ 有新歌八号，经常来中国榜打榜的朱星东作词并且演唱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的插曲《留给了时间》。作为有着四十年时间跨度的电视剧，自然会有多首的流行经典收录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新歌九号，是这部剧的插曲，陈鸿宇带来的《人在旅途》，这也是1985年新加坡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 不愿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 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挣不脱，纵然此时候情如火，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 在旁边，我们仍活得一知半解。你潜入远方，算一切，没算出那些是错觉。我们的问题没有不同，都在想如何学得喝醉。我们的担忧没有不同，又何必装作只喝白水。 本周新歌十号，音乐人胡波涛个人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丑牛》，这是胡波涛时隔六年再次发表有着强烈个人意识风格的作品集。而大家更熟悉的他的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配乐音乐人啊，来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呀，《恋爱先生》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南方有乔木》等等，还有《烈火如歌》等等这些热门剧，他都参与了配乐的工作。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麒麟，十首推荐的新歌都已经播放完毕了。最后送给大家的是刚刚揭晓的中国榜 Top 40的冠军歌，已经两个星期连庄了。这是桃子最新专辑当中的首发单曲，叫做《没有你就没有我》，恭喜。谢谢桃子姐，也谢谢各位今天有空来收听我的节目，下次再见。 跟八岁的我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拥抱梦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三十八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一元一 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八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